拆迁恢复中。当回想起那一天的点点滴滴，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夸奖飞机上如何高效救人的新闻都是骗人的。那张先生供职于辽宁一家媒体，事发当天起飞没多久就突发急性肠梗阻，阵阵的腹痛。他记得大概降落前半小时主动和空乘说必须要叫救护车，希望马上能够落地，马上去医院。然而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降落并且滑行完毕之后呢，迟迟没有开舱门。机组人员对他的解释是塔台没有给信息，无法开舱门。在等待了50分钟之后，舱门才打开，而那个时候张先生已经疼得无法站立，头贴地跪在飞机里。大约10:30，飞机舱门终于打开，两名急救车医生上了飞机。张先生说，更为荒唐的是，机组人员和急救人员又就谁该抬他下飞机的问题开始争吵。他说，急救人员根本就没带担架上来，也没有人肯背我或者是抬我下去。急救车医生和空姐以及机长都吵成一团，互相埋怨着谁该把我送下飞机，谁该负责。那最后呢，他说他自己是半蹲半爬下了舷梯，并且自己歪着身体爬上了救护车。张先生告诉记者说，这个事件涉及了3个急救的环节，他一共被耽误了近7个小时，那在飞机场耽误了1个小时，在首都机场医院耽误了2个多小时，在3个9急救中心又耽误了3-4个小时。张先生说，如果根据这个首诊的原则，第一次救护车把他送到首都机场的医院做排查无可厚非，但第二次转诊的时候，3个9急救车却忽视医生提出的送到比较近的朝阳医院或者是协和医院等3甲医院的建议，而是把他拉到了更远的3个9急救中心。那他也在车上问医生说，您送我是去协和还是去朝阳啊？那医生说是去急救中心。他问为什么，对方说，你在朝阳和协和能挂得上号吗？张先生当时就无言以对，但事后他才得知，这种急症是不存在挂不上号的问题。那到了3个9急救中心以后呢，张先生又重新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确诊，病情却持续恶化。张先生说，这完全是耽误了，没有一点意义和价值。由于诊断不出什么病症，医生呢就反复问他是不是吸毒，更让他绝望的泪流满面。他说，第二次来问我，语气特别横，说你就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吸毒？张先生说，他认为我的症状是装出来的，认为我是买不到毒品的人到医院来打杜冷丁，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过打什么杜冷丁。那最终张先生是自己联系了北京的同事和朋友，被转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迅速做了手术。他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小肠穿孔引发大面积感染，那我就完蛋了。那事发以后，南航、首都机场医院两名负责人都登门向张先生道歉，医院负责人两次鞠躬向他表达歉意，并且表示急救人员在飞机上不够专业，应对突发事件乱了方寸，他们会彻底检讨。那对于谁该抬张先生下飞机，他们将和南航共同协商回复公众，愿意对张先生补偿进行赔偿，但是张先生拒绝了。他说，我不要赔偿，我只希望理清急救程序，让其他人不再遭遇同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拒绝赔偿？他说，由于我是记者身份，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必须一尘不染，以避免任何可能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指责，而分文不取也能让我在推动这件事情的制度完善上底气更足，心里更踏实。那也有网友质疑说，为什么将板子打到了南航的身上？张先生表示，他原来准备是计划分部分来写几篇文章讲述这个事件经过，虽然不能说把这个板子全拍在南航身上，但他认为南航也不冤。他说，作为一名乘客，我在飞机上完全是处在信息封闭的状态，我的一切需求都必须通过机组人员传达给相关方，无论是塔台还是急救方等等。那对于发展了几十年的民用航空来说，一个谁抬我下飞机的问题还需要在飞机现场去争论吗？那回到沈阳的家，张先生就在微博上把这段生死遭遇写成了文章，引发了热议。回想当天的经历，他感叹说，回想起那一天的点点滴滴，我才发现很多原来夸奖飞机上如何高效救人的新闻都是骗人的。 那么南航就这个事件公开道歉的时候表示，初步调查延迟开舱门是因为刹车系统出了问题，不能继续滑行，等待拖车拖行到了停机位之后开启舱门。那就这个事件，记者后期也采访了一些医生，他们表示这个飞机降落之后舱门迟迟没有打开，而且机组和地面救护人员没有协调好，这也明显阻碍了急救进行。好，那么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律师。你好郝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飞机上病人遇到突发情况毕竟是少数哈，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进行处置呢？ 是这样的，我国的合同法有明确的规定，航空公司呢作为承运人，如果乘客出现有疾病需要救助的情况呢，他们是有义务尽力的采取措施救助。因为法律它不会规定具体的救助的细节，相关的内容呢是由民航局有一定的规章的要求。这个简单的程序是这样的，如果在飞行途中遇到了生病的乘客呢，首先空乘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机长。机长呢是指挥空乘人员利用机上的简易的急救药品，大家可能有时注意到飞机上有急救药箱，还有一些急救药品，就是第一措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同时呢机舱呢应该进行广播，尽量能够找到这个专业的医生，如果正好乘客中有呢，那就是能提供很大的便利。如果病情可以控制呢，可以先飞行到飞行的目的地。如果这个病人的状况非常紧急，机上也没有合适的医生采取临时措施呢，机长就应该考虑是否紧急迫降或者直接返航。 那就是说为了解救乘客的急症，是飞机可以迫降的，紧急迫降的。 是的，这个权利呢是由机长来行使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专业性。而且呢这个跟乘客的生命安全相比呢，这个其他乘客的这个情况可以暂时先缓一下。 那郝律师，您是这个航空法方面专业律师哈，其实听您这么一介绍，飞机无论是在没有飞的时候，包括在飞行当中，对于人员乘客的紧急的这个病症的话，还是有相应的应急的措施，包括一些急救的药箱等等都是有的。 对，是这样的，因为航空公司作为这个提供航空运输，和乘客有这样一种合同运输关系。乘客不仅是要从一个目的地从一个出发点到另外一个目的地，他们首先还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如果健康不存在，这个运输本身就没有意义了。 那如果说迫降以后有哪些急救程序，怎么样来保障这个流程的衔接的？ 如果机场决定要机长如果决定要迫降的话，他会应该是尽快或者立即呼叫地面的塔台，让地面做好相应的准备。因为飞机它不像汽车，汽车可以临时随时就可以停。飞机呢你必须保障地面先有相应的机位，否则的就很麻烦。所以一定首先要通知塔台，地面做好准备，给飞机留出这个机位，然后呢这个急救人员呢也要做好应急准备，在飞机降落的第一时间呢马上能够赶到，而且呢最快的要尽快赶到最近的合适的医院进行救治。 那这个张先生的经历啊引发了一个关注，就是说究竟谁抬病人下飞机啊，这是一个焦点，那到底该由谁来抬？他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引发了两边的扯皮呢？ 首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不管是航空公司还是救助人员，他们都是有救助义务的，因为航空公司和乘客有这种航空运输合同关系，保证这个乘客的安全健康是他们的一项义务，所以说他们应该合理的提供救助。那么专业的救助人员作为作为专业人员呢，他们有他们的职业的要求，所以他们也应该尽快的采取合理的措施来救助这个病人。 就两方都应该第一时间救助， 对，都应该。那当然说，具体到某一件情况谁来抬，这个是需要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来判断。但是这个大的原则是呢， 这个作为双方都是有相关一定义务的这个人员，都是有救助的义务，都应该积极的谈。那么为什么这个案件中他反倒成了一个扯皮的现象呢？我个人觉得可能也跟这个目前这个案例它的特殊性有关系。因为我听从这个信息来判断，可能乘客的情况相当严重，因为当时疼痛剧烈，乘客已经是只能是趴在地上， 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 病， 对，这个不管是机组人员和这个急救人员，我个人理解，他们可能在现场也可能考虑的比较混乱，所以可能不好判断这个是否应该抬或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说呢，在无法判断情况，他们可能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就开始退缩啊，就是希望由别人来抬，这样责任由别人来承担，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本身呢你们双方都是有自己的义务的，并不是说你躲了你的责任就没了。 嗯，你像有些可能心梗的病人，他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抬， 对， 和这个抱的方式方法， 对， 可能这些航空公司或者急救方也就想到了，他不知道是什么病， 对。因为救助呢本身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性要求啊，因为我是个律师不是专业的医生，但是根据我接触的案例呢确实有的状况，比如说是骨折啊，那么你如果不明白不专业的人可能急于去抬的话，反倒会加剧这个病人的伤势，所以说呢那我们也理解有的时候大家不会草率的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案子呢我注意到是因为这个病人当时还是能交流的，大脑是很清醒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专业的人士应该和这个病人进行交谈，然后简单的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抬，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个我认为这个专业人员他应该比我们普通人有更高的这个判断的技术。 其实您刚才也讲了，这个双方包括急救方包括航空公司都应该积极救助， 对， 就是从尊重生命、重视生命这个角度， 对，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这么尴尬的一个谁来抬，真的是很不应该。 对，我认为这是有关的责任方缺乏专业性的一种表现， 而且是一种躲避责任的嫌疑，至少是个嫌疑吧。 对，他们认为可能我不去碰，那有了问题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 的责任在那儿， 其实你还是有责任的， 对 对吧？那么南航现在对这个舱门迟迟不开有一个解释，说因为刹车出了问题不能继续滑行，那如果说因为技术问题而导致乘客生命的危险了，那谁来承担责任呢？ 航空公司他是提供飞机作为运输工具为乘客提供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有义务维护这个飞行器，保证他们来适合运输，如果确实是这个飞机的质量啊刹车或者整整的这种技术性的障碍延误了乘客的诊治的话，那么航空公司应该是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如果飞机的质量问题呢，那可能有可能最终会追究到飞机制造商，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不需要乘客来为此来操心。 那您看现在从报道来看，它飞机是50分钟后再开舱门，这个有道理吗？ 当然仅仅是这个信息，那么它是不是合理呢？我们还不好判断，也可能是出于考虑乘客的安全，也可能没有停稳或者其他的问题，我们不好简单的判断。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呢，这个乘客不应该为这个飞机的质量啊和刹车的问题负责。而航空公司呢，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积极尽快的进行救助。 那这个飞机滑行完开舱门，这都是不是说自己想开就开，是有一定的技术程序和申报程序的吗？ 对，是这样的，而且也要考虑到当时的状况是不是对飞机和乘客有这个安全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的信息还很难简单的判断它没有及时的开是不是存在着过错问题。 那就这个事件有评论也说这个事件说明我们的有些制度在骨子里是没有真正的重视生命，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很多制度在追求无过而不是积极的争取。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呢？ 我基本上是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其实因为这个民用航空运输嘛，它毕竟还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对这种说乘客出现 紧急的状况对航空公司来讲，它毕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既然你能够出行，能够坐飞机旅行，一般身体至少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求这个航空公司配备专业的医生，那么从我们的角度认为，对乘客肯定是比较合适。但对航空公司的运营来讲，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成本。 也没有先例吧。 其实全世界应该说每架航班并不一定都配有专业的医生。大家可能看电影看到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国外的这个机长也只能是呼叫看看飞机里有没有医生的乘客。因为这个航空公司它是作为一门生意它来经营的，如果是每架航班上每个班次都配备专业的医生，对他们来讲这也是比较高的成本啊，所以也不太合适。但是呢，我觉得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是对这些专业的机构，特别是比如说包括机场以及急救人员，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更高的这个职业和技术上的要求。因为从这个事件上来讲呢来判断，那么急救人员我认为也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和疏忽，他们没有尽快的判断出乘客的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们的我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应该更严格一些，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更专业，我们要求专业的，我们对专业的人士加重一点责任，比这个要求其他行业甚至乘客加强更严重的注意义务，那从经济学上来讲也是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那也意味着你的责任会更重，作为急救人员是吧？ 对，因为越专业我们社会对他的这个专业期待性也更强。 那么现在这张先生说我不需要索赔我只希望理清这个急救的这些程序，让其他人不再遭受我的经历。那么说不索赔是否意味着不追责了呢？ 不索赔呢只是代表这名乘客他不想追责了，因为乘客本身呢他作为和航空公司有运输关系的当事人，他是有权利来追责的。但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我放弃，我不行使这个权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作为相关的有可能的是责任方，就比如说航空公司、机场或者这个急救人员，那我认为从他自身以及从他们的主管部门来讲呢，应该有义务来尽快的来查清的相应的责任。客户不追究并不代表你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呢，至少应该内部应该追究，倒不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至少要发现问题以避免将来出现类似的问题。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相关的案件。一个医生发文说，岳父去年猝死在飞机上，没有人施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草木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2，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谁来抬我下飞机啊，折射出了机场急救保障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各界的关注。那前天北京青年报报道说，最近来自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文先生讲述了他岳父在南苑机场突发急症的情况。遗憾的是，文先生的岳父并没有张先生那么幸运，仅仅40分钟文先生就和岳父生死相隔。 文先生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讲述了他去年的经历。文先生的岳父呢，因为心脏有问题，之前是安装了人工心脏起搏器，但恢复的挺好，平时也能够上街买菜、遛狗、晨练等等。那去年春天，岳父想回老家甘肃看看，所以呢，文先生就给他买了中联航 KN5655 次航班的机票。他早上6点就把老人送到了南苑机场，看着岳父过了安检设备登机，文先生就看到了过了安检门登机，文先生就离开了机场。那7点多，他突然接到了妻子电话，说岳父没有意识了，他立马又往南苑机场赶。但是40分钟之后，文先生看到自己的岳父已经没有呼吸了。那期间，文先生曾经给120和39拨打过电话，但两边救护车都回应说，一般机场是不让进的，机场里面有自己的救护车。他看到岳父时还有些吃惊，说岳父不是在机场的救护车上，而是躺在了一辆机场内部员工使用的通勤车里面，已经没有了呼吸。陪在他身边的除了我岳母，只有一名拿着氧气袋的空乘，没有其他医护人员。看到这一幕，他也来不及质疑，就赶紧给岳父做心脏复苏，要求司机送他们到最近的医院。但司机解释说，通勤车没有号牌是不能上路的。在再三的请求下，司机最终绕小路将他们送到了最近的南苑医院，但是已经太晚了，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文先生说，那当天7点左右呢，这个岳父在飞机上就失去了意识，岳母当时也是大喊过来救人。那随后两名女空乘给这个岳父量了血压，拿来了氧气袋，几分钟之后又来了两名男空乘，那合力将老先生抬下了飞机，放到了一辆挂着内部机场内部使用标志的通勤面包车里。文先生说，他后来和这个岳母反复确认了，这期间他们没有听到空乘呼叫急救车，也没有看到医护人员赶过来。文先生说，看到张先生的遭遇得到回应之后，我才决定说出来。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不管是在航班上还是在机场，到底有没有一个对重症患者的急救体系或者保障预案。那北青报记者也致电了南苑机场客服人员，对方答复说，如果是在南苑机场发生了急症，会有机场的航医赶过来，那机组人员会帮忙预约最近医院的救护车，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处理。那按照南苑机场方面的回应，文先生的岳父是应该得到了机场航医的应急救治，但文先生却表示说没有，这其中是否有什么细节疏漏呢？那据报道说，首都机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飞机上如果出现危重病人，机组人员会需要第一时间呼叫塔台或者地面，首都机场的地面保障力量就会开始启动保障预案，首先保障机位优先，让飞机在第一时间停靠在最方便的机位上。那同时急救车、升降车以及急救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到位，此时呢，地面保障人员还会及时清空飞机周边区域，方便救护人医护人员的这个救治。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律师，你好，郝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郝律师也是航空法方面的专业律师。我们看到文先生说的这个案件就比较极端一些了啊，按他所说的，当时他的岳父是在机场猝死，而且是在飞机上猝死，还没有起飞，而且已经是失去生命了。那从这个案例来讲，您认为航空公司有责任吗？有什么责任呢？ 是这样的，这个根据我国的民航法以及合同法都是有明确规定。如果是在这个航空器内发生的人员的伤亡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应该由承运人，就是航空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有个但是，但是呢，就是这个乘客自身的健康原因造成的除外，也就是如果是由于乘客本身这个发病导致的死亡呢，这个航空公司是不承担责任。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件，是吧？就是人都会有病，会有疾病。 对，这是两种情况。当然，其实有更多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刚才听到这个案例，它其实它可能是一种综合情况，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乘客可能自身的原因在航空器上出现了症状，紧急的症状，但是呢还没有直接进入死亡的状态，那么中间就会有一个 能否及时得到合力救助的这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丧失这个条件，有可能直接导致乘客的死亡。如果得到及时的救助呢，有可能会化险为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法律责任相对就变得复杂起来。这种情况就要看这个相关的航空方面提供的包括机组以及地面或者是救助其他方面的人员相关责任方是否存在过错。如果由于这些人员的过错延误了病人得到救治的这个合理的时间造成的后果呢，那么这些责任方都是要按照他责任和过错的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案例呢，我自己也碰到过，是有一起中国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公民，在非洲当时乘坐了一个飞机，是在飞机上，当时病人是心脏病发作，然后突然就去世了当然那每个案件都不同，很难说那个就跟这个一样，但是那个航空公司应该没有什么过错，是病人自身的原因嘛但是呢他发现呢有点晚，所以后来我们还是代表乘客从航空公司处呢给乘客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索赔。所以因为这种事件法律上说是有一个责任分，但是呢具体来解决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去诉讼或者是进行采取法律途径呢，航空公司呢作为这个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一方，有可能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赔偿。法律还是同情弱者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文先生所说的，他一方所说的就当时跟岳母也核实了，从他这个老岳父没有意识以后，到后来去世就没有发现有医务人员到场。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是否标志着航空公司没有尽到你应该积极救助的这个义务呢？ 单纯的从这个乘客家属的说法呢，那看起来应该是这个航空公司至少没有尽快的提供相应的这个人员进行救助，这点呢我认为涉嫌有些这个疏忽行使他们的救助义务。 从单方面的一个说法来看 那当然说这种情况，这个是否提供救助，能否挽救他的生命呢，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要积极实施救助， 是这样的， 你要尽到这个义务哈， 是这样的。 那像通过这两个案例就是飞机上乘客遇突发了疾病，有的可能还比较危险，有的甚至死亡了，您对于航空公司包括机场方面急救人员和乘客有什么样核心的提示吗？ 我倒理解说为什么这种事情它会发生。因为首先作为航空公司，它作为商业的这个承运人，它就要考虑它的这个经营业务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为每个航班提供专业的医生和救助设备，对他们来讲成本有些偏高，所以一般呢来讲呢，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投入。但是呢从这些案例来讲呢，其实这种事情在像我们中国目前逐渐成为航运大国，运输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其实这种事情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航空公司提供相应的支出陪对他的人员进行一定的医疗方面的培训，提供更专业的设备，其实对他们来讲，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样做有可能会避免将来出现诉讼以及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么作为乘客来讲呢，一般呢我们还是建议乘客在出行之前呢要适当考虑自己的健康状况。像老人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或慢性的这种疾病，有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如果实在需要呢，最好是有家人或者其他对这个当事人比较了解的人员陪同，这样出现了问题也容易解决，也更容易救助，这样的其实对各方面都会更好一些。 我们看到那个张先生这个案例当中，他认为机场这舱门半天没打开，耽误了一部分，后来呢这个急救人员是来了，但是和这个空乘说谁来抬这个病人又耽误了很长时间。那这个当中其实急救人员，因为机场也有急救人员， 对， 是吧？那么你应该尽到你的责任，更专业的责任， 对， 所以这方面也是应该像张健这个案例当中，如果如他所说的话，那么机组这个急救人员似乎是有一些欠妥。 是这样的，因为急救人员你作为专业的医疗人士嘛，应该比常人有更准确的这个专业意见，如何进行救助以及这个采取什么样的临时的措施，这都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普通人有可能当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但你专业人士，你 我们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嗯，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明显看到现在急救人员这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欠妥。那像文先生所说的这个，他当时这个岳母岳父不行了，岳母打电话叫急救车，说当时急救车说了我们是不能进机场的，那么就是说机场是有他相应的急救的车辆人员。 是这样的，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明显的机组人员和机场的衔接出现了问题。 嗯， 也就是说这个机场呢，在这种处理紧急案例的情况下，应该说他们是准备不足的。 嗯， 因为我听到他们派来的急救人员似乎不怎么专业。 嗯， 没能够，好像是甚至没有提供专业的这个急救医生。 对对对， 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会